習近平好犀利，喺北京人口中打貪，所有嘅收緊嘅狀況都係為中國人好，對食物嘅要求嘅標準定得好高，治理無埋，見到成效。因為我哋點，我都之前做節目講過，點解我會喺北京，係因為過年一定有藍天白雲，我去咗五日，四日都係藍天白雲，而今即係咧過去呢一年咧，北京係未落過雪嘅，只係河面結咗冰，冇落過雪，藍天白雲。由上年嘅五月開始，喺北京人口中，藍天白雲嘅日子基本上佔咗一半，治理霧霾，咁今年咁煙花添。但係竟然一啲有頭腦嘅知識分子同你講，係因為今年禁咗煙花，喺呢五環以外先至俾放煙花，所以今年藍天白雲特別多。喂，燒屋企普通人燒煙花，點樣可以令到個天全部霧霾呢？但係習近平真真正正真係做得到。北京冇山嘅呢個地方，冇山嘅。同埋呢，只要唔起風嘅話，基本上北京好似隻鑊咁嘅，係坐咗落去嘅，即係盆地呀定乜嘢呀。佢哋本身空氣，如果除非係秋涼呀，刮大西北風呀，有風沙嘅時候啦，咁但係原則上霧霾好難散嘅。但係而家咁多藍天白雲嘅日子，是習近平真真正正将污染的这部分，环保这部分摆了去第一位，同埋食品安全。所有你任何地方卖的嘢食的嘢都有食检，有食检局呢去攞证啊，各样嘢。这个我唔怀疑。其实之前呢我都探讨过，同啲大陆朋友探讨过，其实而家北京呢或者中国人嗰个奶粉嘅标准呢而家提得相当高。但係呢只不过就係中国人嘅信心问题。永远都係纽西兰好。唔买就係唔买，只要听到中国制造，中国人就係唔买。北京人都系㗎，口里面佢哋都讲，哎呀，我哋而家点样点样，但佢哋用嘅嘢全部都一定，大部分如果揀进口嘅，佢哋都系要进口。喺呢次可以睇到嘅，同埋呢一个北京人基本上而家你做一个服务员又好，做乜嘢都好啦，都有3800蚊至4300蚊之间啦。系相当高人工，但系佢物价比深圳平。深圳而家做服务员点都有3000多蚊㗎啦。但系佢哋都要比你高，但系佢哋生活嘅指数冇深圳咁贵。呢个系事实嚟嘅。喺佢哋口中咧，习近平咧，即系见到唔知真定假啦，感受唔到。但系佢哋咧喺个面上流露到咧，而家就系中国最好嘅时候，将来会更加好。但系每一次同佢哋讲，你啲錢點樣點樣點樣，咁北京人呢就永遠都會同你講，啊，其實呢而家中國嘅經濟全部藏曬喺啲樓度，所以共產黨不能夠俾樓價冧，但係呢有錢呢應該走出去，唔好買樓啦。啊，因為呢貨幣嘅供應量呢係周街都答到你呢個問題㗎喎。嘩，知識係好高㗎。係比美國呢供应量多3倍多，不停咁印银纸嘅情况底下咧，就造成咗通货膨胀。咁咧，啲楼价不断创新高，有一日佢顶唔住咧，这个世界冇永远都直上嘅，实有回落嘅时候咧，你一定要摆个安全嘅位置咧，啲钱一定要走出中国。每一个人都同你讲，中国北京系好好噶，习近平治理底下系好好噶，不停咁改善紧。但一讲到呢啲，就会同你讲，啲钱要走出中国。我唔系讲边度好边度唔好，但我只不过讲嗰件事俾你听。 咁大家嘅听众又好，网友又好，你哋自己分析一下，我讲嘅嘢系点样？习近平对成个北京城、中国影响得好大，改变咗好多。而家全部都摆晒意识形态度，好多人都讲俾你听：，哎呀，而家北京监管好严噶，呢个系首都嘛，以前系京城，而家系首都，首都揸得好严噶啦，咩都好严噶。啊！边个由国家领导人嚟影个相，所以你信得过？喂，我靓仔嘅时候，江泽民边度唔提字噶？即系见到乾隆皇成个中国江山所稍为嘅风景景点都有乾隆皇嘅笔迹噶啦，破坏风景添啦。而家中国领导人咪做紧咯，但系所有提字，包括温家宝在内，都冇习近平。佢哋淨係同你讲啊，呢、這个呢江泽民提过字，呢、這个呢李鹏提过字，大量呢啲。但係佢哋都唔会，你都唔会见到有习近平提字。社会改变緊。你俾以前俾钱优惠各样嘢，或者招请到江泽民嚟，係一个天大嘅面子。但係习近平喺佢哋口中系唔食呢一套。但是他们日日都跟你讲紧，江泽民来提过字，温家宝来过这里，怎样怎样怎样。个心里面很渴望领导人同自己的商铺或者自己的生意到一层金。但是他又知道习近平才是正确。其实北京人很矛盾。他们留在北京生活，他们觉得饮水食嘢，你去啲餐厅饮水，见到啲水有渣的。是唔干净定乜嘢呢？我唔敢讲，间间都有的。佢哋对水对食物嘅要求好高㗎，北京人因为搵到钱。但係佢哋要求咁高，但係佢又知道国内嘢唔得，但係佢个心里面日日咪个口里面日日都嗰种习近平。唔想太政治啦，即係讲下自己睇嘅现象啦。睇到呢啲呢你会好笑。咁当然啦，去到最重要新景点啦，由08年开始梗係要去呢个水立方同埋呢个鸟巢啦。先讲水立方啦，外面好靓但係好污糟。你见到个外墙好多尘，里面不停咁变色，里面有啲蜂巢咁嘅电网喺里面嘅，喺度玩灯光。你入到去里面基本上使咗咁多钱系冇用。过年呢段时间系租咗咗个儿童游乐场、水上游乐场俾人游水。开放咗个暖水泳池，你啲人游暖水，但都好少人。跟住呢就每日呢就收门券你入去。入去睇。但系所有嘅内墙墙壁喺门口入去已经开始破落啦。够啦。冇翻身，十年光景，水立方里面就係咁。我远睇一样光，一样好光光猛，好光鲜。但你近埋啲墙边啦，墙边壁位全部都係咁。北京城嘅洗手间好干净，实有残次啊，方便啲男女揸去玩。咁但係问题就係相对干净。水立方係咁残。跟住去鸟巢，好大好大規模。跟住将鸟巢里面就造成咗一个俾细路仔玩嘅冰雪天地。咁呢啲人呢买长票入去。咁其他呢入去门飞呢你可以死咗去行。其实一个大球场，不过即係10万人可以摆到呢係相当大壮观。附近好多嘅运动设施，呢两个地方好大，使咗多钱，但係都变成咗废。而最废嘅嘢系乜嘢？就系、是、一个国家级运动员，佢有一个叫做康体中心，系你嗰啲运动员嚟做体检。如果你呢度呢喺北京呢有赛事，一个嘢嚟体检，同埋喺嗰度呢做呢个按摩松弛嘅地方，喺我哋做保健嘅地方，国家级嘅，竟然民用爱嚟招呼啲旅行团去练脚， 俾20蚊小费，旅行团俾10多蚊，即系加埋30多蚊。跟住嗰啲话同国家运动员做按摩啊、恢复体能嗰啲人咧，就咁样咧就揾外快，系公开咁揾外快，几多团嚟，几多点嚟，几每一日嗱几多人嚟 ，book 好晒时间，佢定个时间俾你嚟。咁香港嘅旅行团，尤其做外边㗎啦，费事喺大陆传啦，咁全部主力系招呼香港外国嘅旅行团，唔系招呼国内嘅旅行团嘅。咁就讲晒啦。即系唔想你啲人非议佢，诶、你睇下咁样。全部都系做国外团嚟到浸脚同你练一个钟，冇加钟。手法穴位好准成，但系冇力量，唔系啩？专同啊，郭晶晶啊，啊专同啊，嗰啲刘翔啊，仲按摩嘅、啊，咁啊点？全部都揸流摊，因为你嚟完呢一次之后，你可能一世都再见你唔到，咁做乜嘢要出力同你做啊？呢、这个咪就系而家中国人嘅弊病咯。你收得钱应该尽力做，因为你做嘅嘢虽然你呢就是偷偷摸摸咁做，又好似明目张胆咁做，但系你都系挂住呢一个国家级，系中国对出面嘅颜面嚟嘅。因为你真真正正你唔系一间休闲中心啊，系一间洗脚铺度做啊，你系喺呢个国家，就喺呢个竞技场隔离啊，体委会辖下嘅一个康健服务中心里面做，系国家同你背书咗啊。咁但系啲人仲系讲紧，我哋北京咧好严格嘅，啊要求好高嘅。呢件事你睇到啦，个个千方百计都要揾多个嘅钱。每一日习近平喺度收紧好多嘢，但系大家就不停想办法转空子，去揾更加多嘅钱。唔系，如果你喺北京都系咁，离开咗北京，你可想而知。好多网上嘅节目讲国情，就系唔讲呢啲。每一个都系讲紧国情，但系唔讲呢啲。低端人口走咗，空城一座。2300万嘅人过年得返1000万，有剩嘅成条街空荡荡，冇人嘅。咁当然啦，长安大街啊，100个人嘅麦当劳拆咗再起咗，已经喺新世界，唔系对唔住，新鸿基 APM 嗰个最佳位置、最靓嗰个位置就系新鸿基嘅。恒基喺长安大街圈系最多地嘅，以前圈落。好多钱，全中国咪全世界500强嘅企业，有300间企业以上喺长安大街系做咗总部，8.几公里长。李嘉诚嘅东方广场喺正嘅核心地位中心，其实我唔知佢买咗盘未。万达当然有啦，咁喺长安大街咁嚟旅游，一定讲长安大街啦，系咪？啱唔啱啊？坦克车进场咯，所以我都话喺天安门个心系好难过啊，难过得好紧要。京美一条街，咁你嚟北京，喂，北京嘅小食即系东北嘅小食啦，涮羊肉咪即系羊肉串啊、冰糖葫芦啊、酸奶啊、糖炒栗子啊，呢啲应该样样都有嘅，啱啱？但系咧好旺好旺啦，京美一条街，但系里边卖嘅竟然系蝎子啦，烧蝎子、生嘅炸蝎子食啦，炸鱿鱼啦，啊台湾肠啦， 基本上呢有三分二呢，因为国际化啦，北京系有三分二嘅摊档呢都唔关北京传统烧吃㗎啦。咁讲多啲啦，仲有啊够钟，下次返嚟再讲。